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oy。 这个世界上往往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我个人认为如果打劫去劫持飞机绝对是一件非常愚蠢的选择，因为即使你成功劫持了飞机，但如果不想死的话，就要考虑如何才能安全的逃离。只要飞机降落在机场，一定就会被抓住，如果不降落机场，很有可能就会机毁人亡，这真是一个最愚蠢的行为。但是就在49年前，美国有一位叫做 D.B. Cooper的神秘男子竟然成功做到了这一切，并成功逃脱，成为了历史上唯一没有受到制裁的劫机犯。他在1971年11月24日在美国劫持一架波音727型的飞机，并要求20万美金的赎款。他在获得赎款后使用降落伞从机上跳下。他在登记时使用的名字其实是 Dan Cooper。 那为什么大家会认为他叫做 D.B. Cooper 呢？原来这是美国新闻界的疏失，在第一家媒体将他的名字错写成 D.B. Cooper 之后，结果其他媒体未经查证就直接引用了 D.B. Cooper 这个名字。这个神秘的案件发生在1971年的冬季，而且11月24日是最寒冷的一天。在一趟由美国西北航空公司运营的班机 NW305 号航班正在按照正常的时刻从布兰特飞往西雅图。飞机上一共有42个人，6名机组人员，36位乘客。而飞机起飞后，一位40岁左右的男子背着一个公文包找到了机组人员，声称自己的包里面有炸弹，而且还让机组人员立刻准备20万美金的现钞，还有4把降落伞。刚开始这些乘客与机组人员还以为开玩笑，都不信，但是这位男子很快就打开了自己的公文包，露出了那枚炸弹。惊吓过度的机组人员立刻陷入慌乱，与西雅图地面取得联系后立刻报警。 FBI 介入，为了飞机的安全迅速同意了男子的要求，为他准备了20万美金与4把降落伞。但他为什么要4把降落伞呢？难道有共犯吗？于是机长驾驶客机至普吉特海湾上空停留，直至劫机者要求的20万美金准备妥当。应劫机者的要求， FBI 准备不连号没有任何标记的钞票，但这些钞票全是1969年间由三藩市联邦储备银行所印刷的，有些还是连号的。工作人员也把所有10000张20元纸币的号码快速记下。当现金及降落伞预备好后，飞机终于在西雅图机场的一个角落里降落，接着将36名乘客全部释放，只留下3名开飞机的机组人员与1名空姐。而这名空姐到地面拿到了现金与降落伞。 Cooper 收到了20万美金与4个降落伞后，客机机员也试图离去，但是劫持者拦住了他们，并命令斯科特等人将飞机开往墨西哥。很快飞机再次起飞，可是5个人只有4个降落伞。这时他们还以为他会让飞机上的人跳伞而自己驾驶飞机，他们按照男子的安排飞行，不断的更改路线，机组人员们只得从命。而当客机飞到华盛顿上空约1500米的高处时，遭遇了猛烈的暴风雨。就在这个时候， Cooper 突然背上2个降落伞，接着打开机舱后门，他竟然抱着装有20万美金的包裹从半空中跳下去，在黑暗中坠入了底下一片茫茫的丛林中。那里可是美国荒芜的大峡谷，而这也是他要4个降落伞的原因。明明有5个人，他要4个降落伞，这样 FBI 的人就不能确定这些是不是给人质使用，所以不会在降落伞上做手脚，以防万一他依然抱着2个降落伞跳伞。一看就是有跳伞经验的人，甚至是跳伞的专业人士。当时大峡谷的上空温度至少是-69°，而且下面更是荒芜一片，即使跳下去也很难生存。而当飞机返回后， FBI 全面介入调查，除了从登记的名单之中找到了这位男子的姓名叫做 Cooper 外，没有任何线索，而且在大峡谷的搜索也没有任何进展。最终这期轰动一时的劫机案件竟然成了无头尸案，既找不到这个人，也不知道去向，更不知道他的生死。劫机案发生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立即展开调查，派出300名警察到劫机者跳伞的地区进行了大面积的地毯式搜索。但劫机犯显然带着20万美元从所有人面前都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直到1980年2月，华盛顿州温哥华的一名8岁男孩在河边的污泥中发现了一个背包，里面装有290张残缺不全的20美元的钞票。经过对照钞票上的号码， FBI 确定这些钞票正是当日 Cooper 勒索的 20万美元的一部分。西北航空305号班机劫机案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的一大悬案，联邦调查局关于此案的卷宗也多达100多卷，库珀的下落也成了未解之谜。他也因此成为了美国国内唯一一个没有受到任何司法惩罚的劫机犯。由于案件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这个案件也被归入了 FBI 的死党，很少有人问津。2000年，一名佛罗里达州女子声称她已故的丈夫杜阿尼·威伯正是联邦调查局苦苦追踪的 Cooper， 但 FBI 利用 DNA 检测之后却将她排除在外。直到2003年，一位自称是 DB Cooper 弟弟的人写信给 FBI， 宣称这个 DB Cooper 就是他的哥哥。他描述的哥哥体貌特征、年龄还有各项动作等跟调查 DB Cooper 一模一样。而且最大的疑点是，这位弟弟交代哥哥是退役的伞兵，跳伞技术十分娴熟。他哥哥此前一直十分贫困，但是在劫机事件发生后突然有了一大笔钱财，在当地买了很多地，而且修建了自己的农场，一时之间也是十分的传奇。而且这位弟弟还寄了一张照片，经过当年机组人员指认确认是 Cooper。 但是当 FBI 兴奋地准备去抓捕时，却得知这位 Cooper 早已经在1994年因为患了癌症而死亡，而这个时候已经死了快10年了。奇怪的是，这很巧的与案件发生时的一封信件内容吻合。其实在1997年11月24日劫机案发生后的几周后，有一封神秘的信内容被媒体曝光。纽约时报1997年12月19日的报道说，本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西雅图时报都收到了一封署名为 DB Cooper 的来信。这封信是否确实是劫机者所写尚未确定。在这封信件中主要提到他患有绝症，命不久矣，他认为没有人可以抓到自己，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指纹，并戴着假发应该不会有人认得自己。对于这个神秘劫机人的调查引发了不少志愿者的兴趣。洛杉矶电视台与电影制片人科尔伯特组织了一个由40名前执法人员组成的志愿调查团队。 FBI 将信函公开，科尔伯特相信这封信是出自于 Cooper 之手。科尔伯特毫不怀疑这封信是来自 Cooper， 原因是 Cooper 在信中写道他在飞机上没有留下指纹。科尔伯特表示，当时在飞机上找到11个不完整的指纹，确实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利用有价值的指纹。令人意外的是，2008年1月1日 FBI 发表声明宣布，由于案情取得重大突破，因此将再次对此案展开全面调查，并鼓励更多人提供线索。在 FBI 的官方网站上，罕见的首次对外公开了一批证据照片与 Cooper 的相貌草图，并宣称已经掌握 Cooper 的 DNA 证据。譬如一张照片显示的据称是 Cooper 当年劫机时所佩戴的一条黑色领带，当年他在跳下飞机前将这条领带遗留在了飞机上，正是靠着这条领带 FBI 获得了 Cooper 本人的 DNA 样本。在另一张照片中显示了数张1980年2月发现的他在逃亡途中扔下的钞票，而在第三张照片中展示的是 Cooper 当年留在飞机上一个红色降落伞与一个帆布背包。 FBI 网站宣称36年来被怀疑可能是 Cooper 的嫌疑犯人数多达1000多人，但最后没有一个人被证明是1971年的劫机犯 Cooper。 劫机案发生5个月后，一个名叫理查德·麦克伊的越战退伍军人劫持了一架民航客机，勒索50万美元从高空跳伞逃脱，但几天后 FBI 将麦克伊抓获。1974年他组织同牢犯人越狱，在与执法人员的枪战中被打死。由于他与 Cooper 的作案手段极为相似，因此许多人猜测麦克伊就是 Cooper。 但 FBI 调查发现 Cooper 劫机当晚他正在犹他州的家中吃感恩节的晚餐，不可能参与劫机，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模仿犯罪。2016年7月， FBI 对这个神秘劫机案进行了无数线索的排查后，宣布不再主动推荐这件他们自称是 FBI 历史上时间跨度最长也是最巨细无遗的调查。福克斯新闻说， FBI 既没能最终辨认出 Cooper 的真实身份，也没能排除他在跳机过程中或已死亡的可能性。 FBI 也不能确定1971年寄给4家报社的信函是否来自 Cooper。 2017年8月18日， FBI FBI 一项声明表示，民间调查团队 Cooper 悬案小组在8月3日发现疑似 Cooper 仪器降落伞碎片， FBI 已经接收碎片并展开调查，最后无奈 FBI 宣布放弃调查，这也是自 FBI 成立以来唯一主动宣布放弃调查的案件，而这个案件也成为了当时世界四大悬疑案件，这位 DB Cooper 更是成为传奇人物，让人浮想联翩，大家都纷纷猜测他的身份，在那么寒冷的大峡谷南极海这地区如何生存，而且当时的$200,000现金也没有任何的线索，如果这位 DB Cooper 并没有死，只要他在市面上使用那$200,000应该会被追踪到，可事实是除了那名8岁男孩见到了钱，其他的都完全没有音信，所以也有很多人认为 DB Cooper 已经死亡，而钱也洒落在丛林之中，还曾经有人特地去出事的地点寻宝，希望可以找到那$200,000。当然对于这近乎疯狂的犯罪行为，不管他最终是否活着，都已经变成了一个传奇人物。好了，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然后分享这个影片，还没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